为历史性的615北南共同宣言发表16周年，印尼的国际日报、缅甸的新时代报和法国朝鲜友好协会、英国新军政治研究协会、德国反敌论坛、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的网站批特辑登载了文章。印尼的国际日报登出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太阳像，法国朝鲜友好协会网站登载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照片。